好，肥同学他周报，我系杰特， 我系每日。 今日系2021年9月25号星期六。 呢台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今个礼拜咧，本来以为唉呀，净系讲任天堂算数啦，但系哇，原来咁鬼多奇嚟料嘅。 都唔算太多嘅，相对上个礼拜大爆炸嚟讲，今个礼拜算少咗噶咯。 但系有几样嘢系一定要讲，首先讲咗啲附文先。漫画家佐伯佳代礼就离世，就享年69岁就肺癌。因为香港比较少睇佢嘅漫画，就唔系好熟悉。一本书叫纪录一个好老牌嘅漫画家嚟噶啦，本形容就系著作等身嗰级数嚟嘅。 系咪画少女漫画噶？我唔熟啊，所以 系少女漫画嘅，就好老牌嗰啲嚟嘅。咁香港系冇睇过系绝对正常嘅，因为佢嗰个年代少女漫画香港基本上唔会有人买翻嚟出版嘅。咁佢另一个比较有名嘅咧，就系佢丈夫就系申谷芬。佢两夫妇系经常合作嘅，即系老婆做助手，老公画漫画，或者老公做助手，老婆画漫画嗰种合作嚟嘅。而呢个消息都系阿申谷芬喺佢自己嘅Twitter 里面出咗嘅。8月29号去世啦，咁就祝佢安息啦，都差唔多年纪啦。咁好啦，另一单就有惊无险嘅，黑崎真音就喺线上放送 live 突然间晕低，咁就即刻送去医院，原来就脑硬膜外血肿，就做紧急手术，咁而家就情况安定，但要停起码要两个月以上。 即系头骨同脑膜之间有嚿血块喺度啦，即系未到中风咁严重嘅，但系就因为佢会整咗个脑啊，所以就佢出现嘅状况系可以好卵大镬嘅。 但系呢种情况好嘅中风就系因为佢基本上佢唔系血管塞咗，通常就开刀攞咗个血块就可以搞掂嘅。对比下，纯粹对比就比较安全啲嘅。 系啦，佢只要嗰一刻冇造成个脑损伤嘅话咧，就冇乜嘢后遗症嘅，所以各位唔使咁担心。咁样咯， 系啦，因为其实讲真，我觉得佢唱嘅动画歌多过 Lisa 添嘅，《博英鬼》啊，《金丝木龙》咁样，我听佢歌仲听得多过 Lisa 多 Lisa 啲。 而且佢个症状一开始听起嚟好恐怖啊嘛，突然间成个晕飘咗咁样，我哋真系唔知佢咩事啊嘛。 系啊， 而家知道佢咩事就还好嘅，应该就做完手术休息一下，就应该可以出翻嚟嘅。咁 讲开完，我拉 Lisa 嘅讲埋铃木大央啦，我嗱重申一次啊。超人气声优、超人气歌手铃木大央啊，佢个Lisa 老公只系佢个后嚟衰家身份嘅咋？ 系得得得得得得。 咁咧，佢十月咧就本来有个《东京复仇者》，今日就个人认为系我唔明点解呢套嘢咁红嘅，咁就有个生活有个活动，咁咧就话铃木大央就唔能够出席。 点讲啊？佢提唔提都系大家都知佢唔会出现噶啦。 计啦，呢时候避下风头先啦，而家仲系炒热气啊，含含。 之前就已经讲紧佢系暂时休止啊嘛，所以佢所有预定嘅应该全部 cancel 晒噶啦，呢个好正常嘅，只不过佢出个公告咁计啫。既定手续嚟嘅啫，冇乜嘢嘅。 因为其实都几系嘢，因为始终就一来，阿铃木达央系喺嗰堆声优里面系最红嗰个嚟嘅，应该系。其次就系佢演嗰个龙造子坚咧，应该仅次于真男主角嘅米奇嗰个第二红噶啦。咁而家冇佢出，其实都几攞命嘅，不过就冇办法噶啦，种情况。 啊，不过你都系啲女睇啊嘛，咁所以你唔知佢学乜嘢，好正常嘅事嚟啫。 唔系，因为嗰间就大家喺阿松又冇咗啦，咁其他突然间有真空期，大家需要新 缺粮啊， 系缺粮啦，系有间又缺粮，大家需要新偶像啊嘛。 咁啊，讲啲新嘢啦吓。 首先就系一个俾人吐槽得好紧要嘅就系，首先斯琴之前两日出咗条新嘅前度影片啦，讲咗好劲， 吹喇啦， 吹喇啦，就话乜嘢而家游戏咧就得本度，就系剩低消晒结局嘅乜乜物物。咁我而家攞份真嘅 RPG game 喺手机上面 啊，咁啊， 跟住睇完之后，啲 Twitter 网民就话：你手机啊，屌！即系突然间话啊，即系我背叛，即系好顺利咁背叛咗我哋嘅期待喎。 我调翻转讲，虽然 Sega 近嚟真系冇咩好 game 出，但系调翻转讲，佢做手机嘅 RPG 可能成功过佢家用机嘅 RPG 好多。 但系 调翻转， 但系大家嘅讲法就系、是，本身你一来就系你本身 RPG 正统嘅 RPG， 我数下，我自己即系作为一个曾经系 Sega fans 嘅人嚟讲，我只数埋即系《动物之声》嘅啫嘛，最多啦，即系《Force》已经系叫做SRPG 啦。我真系谂唔到有咩有几只 RPG 系你搞掂，系叫出咗名嘅喎。嗱，扣咗阿特拉斯啊， 所以咪计咯。其实咧，你如果你唔好考虑平台啊，考虑形式嘅话咧，其实你讲《梦幻之星》，当然佢原本就系家用机版啦。咁、但系而家佢都系出 online 噶嘛。咁 Sega 你一个都叫做尚算 OK 嘅 RPG， 咪试试咯。 咁所以咪其实手机 game 好正常嘅事嚟㗎喎。即係虽然 CC 而家呢一刻仲行緊㗎，虽然我唔係好知点解佢可以做咁耐，我咁连佢个制作人都唔知点解隻 game 可以溫到咁耐，但佢有人玩咗呢个 keep 住仲喺度。即係我睇完呢就我就唔会冇咁多吐槽㗎，即係我觉得死啦 ,CC 系咪准备执呢，因为我觉得一个正常嘅厂就唔会有得你成个手机部门只得一隻 game 顶住，而且做一隻做咗咁耐都唔捻知佢点解会仲有咁多 fans 嘅游戏出嘅新嘅手机 game， 我觉得好合理嘅正常嘅事嚟嘅啫。我觉得你考虑嘅方向呢太偏向咗即系当咗系家用机嗰边嘅諗法，其实我睇嘅就只不过系一个 CC 嘅延伸，佢只系个产品上。 不过就我对呢间公司嘅游戏已经系去到一个就系、是、随便啦。我就想除咗阿特拉斯， 你讲LTL 嘅话就另一回事啦，直情另一间公司嚟，老老实实，只不过系同老豆咁解啫。 系啊， 即所以我又觉得 OK 嘅，即系点讲，根本你就唔应该睇。如果你唔打 CC 唔打 Sega 手机 game， 你根本就唔需要理呢嚿嘢。只不过 trailer 好似有少吹大咗咁样，佢有边次嘅 trailer 唔系吹得大嘅啫，即系 trailer 就系吹大用噶啦。 喂，应该唔系咁讲，就系、是、如果你系 Secret Enix 嘅话 ，OK 啦，你要吹我咧，就系、是、由你嚟吹，颇系冇说服力噶。不过就算啦，呢个就吐槽嘅啫。好啦，《符文工厂五》，我唔系呢只 game 冇玩过嘅， 即系游戏相关嘅继续啦。咁样呢个《符文工厂五》就呢个将会更新同性婚姻， 系啦。 话呢个都系天大喜讯，即系 BLGL 万岁。 No， 不是这么回事。点解呢？因为只 game 咧。我咧先讲隔离厂先啦，牧场物语，牧场物语大家可能比较熟啦。牧场物语入边咧，其实上一代已经系有同性婚姻噶啦。咁呢个真系就LGBT 嘅问题啊。但系呢度入边咧，点解咧？因为咧，符文工厂啊，系一只有牧场物语嘅追女 game， 基本上系追女 game 嚟嘅。咁你追嘅梗系女嚟噶啦，系咪先？好简单，好简单啦吓。你仔嘅话，梗系追女噶啦。咁问题就系、是、咧，佢入边咧就限定咗一定系仔同女结婚，佢有仔嘅。但系你要拣嘅角色要拣女先可以追条仔，咁、个问题就在于咧，第一就系、是、你一定要练两个角色，你一定要练男一次，练女一次，呢、这个其一。第二就系、是、咧，如果你系唔中意睇男人屁股嗰啲人咧，你就沟唔到女。如果你系想沟女嘅话咧，你就一定要睇住男人嘅屁股。呢、这个并不是 BL 或者 GL 嘅问题，系一个你打 online 嘅好现实嘅问题。一日打八个钟头，我哋要对八个钟头呢条友仔嘅屁股。你想睇男人嘅屁股定睇女人嘅屁股？完全唔关 LGBT 事，就纯粹就系我哋可以唔需要喺睇女人屁股同追女仔之间做取舍啦。终于可以咁样做啦，所以大家玩家系欢呼嘅，就唔关。 咁系，好似我啲玩 game 除咗 online 嘅话，基本上我都系用玩女角开始做主角噶嘛。 我玩 online game 十只有八只都用女角噶咯，其实唔关系唔 online game 事，就系 online 我一样样都系嘅。 所以咪典型网络人妖。 唔关事，我因为大部分人都唔会做玩 OP 嘅，纯粹就系我唔想见到一个男人屁股见十几个钟头，即系咁样嘅啫。所以我好理解啲人点解会欢呼嘅，就系咁咯。 好啦， 咁啊，仲有单咧就系、是、都系讲手游啊 ，Konami 嘅手游《世界足球收藏 S》。即系 收皮 呢只 game 终于收皮了。Konami 少数营运咗超级无敌耐嘅游戏，佢最终系行咗八年啦，2013年开始运行嘅。即系点解我有印象啦？嗰阵时我玩神击玩灰姑娘网页版啊，嗰阵时就成日见到隔篱嗰只呢只嘢喺我隔篱一一样样走出嚟嘅。即系呢只嘢咧可以玩到咁恋爱，真系只能讲只嘅吸金能力真系非常之强。尤其是 Konami 咁撚鍾意三個月接埋嘅遊戲啊，咁你相對嚟講呢隻嘢，你諗下佢入邊幾賺錢啦？雖然呢類咁嘅足球收集 game 嘅相關咧，都總係相當地賺錢嘅，因為你總唔會期望 Winning Eleven 噶嘛。咁呢度入邊佢就係咁樣吸埋唔少錢，終於肯收埋。即係老老實講，唔係呢單嘢咧，我都唔知隻嘢仲喺度。即係呢一刻，我哋出街呢刻應該做享受啊，應該唔會拖到佢未收皮嘅，因為佢11月30號先收皮嘅，應該唔會拖到呢個鐘頭先出街啩。咁啊，睇一睇啦，順便即係一日都見幾耐下嘅手機 game 啦，手機網頁遊戲 game 啦。 OK 啊。 然後仲有一單都係遊戲新聞，然後都係點講啊？我点解攞出嚟就是、因为件事实在太荒谬可笑。我唔系唔知点解，但系都几荒谬可笑嘅。Square Enix 咁佢就搞离异嘅官方创作比赛，咁入边嘅冠军咁其中一就系做一只游戏嘅咁样。只游戏点样咧？就我都唔太讲啦。咁问题系乜嘢咧？ 收到 Square Enix 嘅版权警告，唔准你叫用尼尔个名作为宣传。即系 咁， 你自己搞个比赛个， 喂大佬啊，个比赛你搞喂，你官方搞嘢唔俾人用宣传，你有咩你系咪有咩问题咧？我唔系理解嗰样嘢，我而家开始我完全唔明咁你紧讲乜嘢？官方搞个比赛，又官方一唔俾做宣传，首先即系点啊？你唔系为咗宣传先搞个意见出嚟嘅咩？ 啊！即系而且呢个仲要系冠军嚟嘅、哦，即系你话哦，成王败寇赢咗嘅先准以官方名义去讲，避免你嗰啲咧质素参差嘅参加者整臭你嘅朵，系乜诶都算啦，都仲可以理解。但系人哋冠军嚟嘅、哦，即系你认为系最好嘅作品嚟嘅、哦，我觉得太荒谬，所以先攞出嚟讲，真系。即系嗱，先讲啦，我唔肯定，我唔 sure 系咪嗰种咩YouTube 嗰啲自动版权警告呢咁嘅嘢啊？我未而家呢一刻，我系未确认到，到底佢系真系寄封信过嚟做警告啊，定系纯粹系呢类咁嘅平台嘅版权警告，即系嗰啲 AI 自动运算嗰啲攞翻嚟嘅嘢啊？我唔肯定系边一种啊！如果系 AI 嗰啲戇鳩嘢咧，其实我哋前面都提过几次噶啦。咁但系如果系真系有人寄信过嚟咧，就真系戇鳩加三急啦，真系即系。跟住就我哋讲返啲动画相关嘅嘢啦，不过唔系算动画。 係啦，首先就係依间嘢系笑料嚟嘅，荷里活版星矢就拍完啦，男主角系新田真剑佑。呢位演员呢，其实最近我对佢嘅新消息就係、是、原来佢老豆千叶真一。 嗯、 我系恶咗，因为佢一艺病咧，乱咁改咧，跟住佢阿千叶真一死咗之后，跟住啲人报道话佢真系新田真剑佑啊，吓原来佢系千叶个仔嚟噶，我系恶咗言嘅，呢、這个嘢系。不过呢个唔系重点，而系星矢吓，之前 Netflix 嗰套《狮子星矢》，大家已经系笑到咗喺度咯，耻笑嗰只，你重要嚟啊？你想挑战龙珠嗰、那个？ 即系嗱，我哋而家目前系唔知佢拍成点嘅，但系佢啲个选角就，即系你望落去就点讲啊？ 伏味爆到。 即系好啦，你当我哋先入为主啦，但系我要提一提各位啦吓，主角群咧嘅年龄系14岁。 唔系呢个唔，都话龙珠啊最新进化一只咯，改乱一定改乱晒大龙嘅，而你一定睇到呕晒血嘅呢条嘢。 呢啲你都可以话推测啫，佢哋出嚟个样就已经系 哇， 系不过你出到嚟之后先再吐槽啦。如果佢即系你可以保留万分之一嘅可能出到嚟好好睇咧。 我觉得唔难睇，我觉得已经算系奇迹嚟噶啦。 因为之前另一套即系日本做嗰套 C G 嘅星矢啊，一开始都系唔睇好噶，后屘出嚟都唔错啊，做得。即系你记唔记得边套先？即系星矢做得太先。 狮子唔同咧，而家真人咧。 我知咁啊，都系睇一睇啫。你真人你拍得好都系好睇噶啦。你啊，试下冇咁重偏见，到时先屌。 好啦，跟住另一单就系、是、富士电视嘅新料嚟嘅。 日本同美国相关噶啦。 嗯。 我哋之前提过就呢、這个Sony 收购咗个平台，狮子头嗰个平台啊。 Crunchyroll 系啦，咁佢就同富士平台就去搞个新品牌。 嘅 Plus Ultra， 我都嗱，我硬系觉得呢个名好熟口面咯，我真系 少咗，即系嗰啲咁嘅名啫嘛。 即系一个新嘅动画品牌啦，咁啊，你睇个背景你系知系面向全世界噶啦，因为一边系日本嘅，一边系美国嘅，即系动画界嘅两个主流市场啦 ， 两个主流市场啦嘅 crossover， 咁佢肯定就系想食晒两边生意啦。我谂亦都系呢个 Sony 收佢嘅原因嚟噶啦。 嗯， 你呢头收完，嗰头就见有动作，好正常啦。应该系佢收购完，咁、跟住就开始做嘢咁样啦。 咁佢拉入咧就包括咗谷口吾郎总监督嘅原创新动画《Extra Food Life》，同埋二平面嘅新作。呢两个人嚟讲，系其实唔好有太大期待嘅，尤其是谷口。 都系一样嘅情况，其实同 Netflix 有几分相似，我觉得选人方面啊，揾一啲鬼佬都会接受嘅日本制作人， 嗯， 都系咁样去温佢个品牌，咁会唔会变成 Netflix 嘅对手呢？要睇佢做成点，但如果做成 Netflix 咁呢，就唔需要多一个咯，老老实实，即系都唔讲佢质素如何，即系如果系又系行翻模一样嘅路嘅话咧，我就觉得 同埋就你点同 Netflix 斗啊？喺呢个时候，如果仲系动画嚟讲，即系讲真，人哋已经占咗嗰个市场。好大个饼，同埋佢有大把钱。 好简单嘅啫，我讲一个答案就得，佢做得好睇咪得咯。 唔系，重点系，屌，你讲拍烂片，你不如拍 Netflix 啫。Netflix 烂片之王嚟啊嘛。 所以佢做得好睇咪得。Netflix 动画 几閪都有， 啲地雷 OK 地多噶嘛，即系 收罗之国嚟嘅。 即系不过佢嘅目标就系咁样，佢就系要专做啲反传统嘢啊嘛。 好啦，咁去到鬼佬世界，我哋 好啦，跟住就系我亲爱嘅玻璃渣 啊！我哋第 M 回连载啦，咁就今次就简单少少，两个人挑选，一个咧就系、是、Overwatch 嘅执行制作人。咁、其实有几大我都唔系好清楚，即系到底系小队长啊，定系啲好见大嘅嘢，我唔知道。总之就系、是、个 title 叫执行制作长，你知鬼佬啲 title 咧，有时好灌水噶嘛。咁你呢个唔识啊？咁另一个就肯定就系打嘢嚟嘅。呢、这个而且就一定关一路讲紧嘅性骚扰事件相关噶啦。呢、这个法务部长，你而家佢同呢个加州打紧官司一个，就正正就是你法务部。然后你个阿 head 阵前逃亡，喂，我真系只系用阵前逃亡四粒字去形容噶啦。 系啊， 即系你而家打紧，可能系你有史以来最捻大单嘅官司，然后你个阿 head 阵前逃亡。啊，即系咁啊，两单跟进消息啦，咁啊唔会有太多发生嘢噶啦，因为就系两条友仔跳船，我都 好啦， 即系冇啊。 跟住咧就其实大家都期待咗好耐嘅 Disney Plus 正式决日子决定咗啦，11月16号香港，11月12号台湾。咁其实早一个礼拜咧，台湾嘅 Disney Plus 咧就已经漏咗风声，就话11月12号，咁咧就漏咗风声都冇三个钟头，就即刻收起嗰个消息，即系嗰啲扮晒系唔小心出咗图嗰啲啊。咁香港咧就11月16号，咁就呢个就冇咩意见噶啦，反正我都一定申请噶啦。 即系反正我哋都讲咗三次呢单嘢啦，反正佢而家就系确实有个系啦，有个确实嘅日期就咁样啦。 我储埋成堆 WhatsApp 噶啦，大佬。 咁啊，讲迪士尼嘅话就我睇一睇，你啱啱话全世界咁咪八咪嘅，即系我再提醒各位一次啦，我系抵制咗迪士尼十几年噶啦。咁啊，原因咧我就因为顺便睇一睇啦吓。因为就同呢单嘢有少少相关啦，其实就唔系啲咩大不了嘅件事系 low big deal 嘅，老老实实，简单讲就系、是、而家漫威迪士尼游客啦，大家知噶啦，因为佢入边有好多啲即系剧本啊、画漫画啊诸如此类嘅制作人噶嘛，佢哋理论上都系作者嚟噶嘛，咁佢哋就申请呢个版权到期通知，因为佢通常系签约嚟嘅，因为签完约就话哦个版权有几耐会保留喺公司度。因为佢哋先系作者嚟噶嘛，所以最终个终极版权啦，你话叫不可转让嗰个精神权利，一样会喺作者身上嘅。应该系法例上面有规定，雇用一个创作者去创作噶，只能保留一段时间嘅限期嘅。咁而家就应该系陆续到期啦。咁就因为佢唔系同一时间开始啊嘛，有啲早啲开始，有啲迟啲开始，咁啊陆续到期。咁佢哋就出个通知，就系你个版权即将收皮啦，翻到去作者身上。个咁样嘅，之前就已经出现噶，我唔记得边套啦，因为唔熟吓。咁啊，佢要向法院申请呢个通知无效。简单讲，即系佢要延续佢拥有呢啲作品嘅版权。咁、大家知道《复仇者联盟》系一个生咁大嘅鸡嚟噶啦。咁呢个迪士尼有漫威，佢肯定唔会想放佢出去噶啦。 同埋依就系佢而家系举艺术图啫嘛。事实上个角色啊，拍嗰嘅版权基本上都拿喺漫威漫画嗰度嘅。咁你讲就系呢样嘢就系漫威漫画。同漫威电影工作室去沟嘅啫嘛，呢啲嘢你班咩插画家、艺术家唔话 ，O K 揾咗第批画咯，唔用啫嘛。 以我所认知啊，呢、這个真系唔系好肯定啊，因为唔熟。如果佢哋申请成功嘅话，因为佢入边包括埋设计人员，所以个设计都要改，最少都要咁样。如果真系成功的话，但系呢个可能性同阿陈道佳去台湾系一样嘅。O K， 我嘅讲法就系、是。原则呢样嘢俾钱一掟就删噶啦，如果掟唔删啊，就攞多啲钱嚟掟咯。跳有一句乜嘢咩版权啊，咩著作权啊，咩创作者嘅自尊啊，嗱一沓钱唔够，两沓唔够，三沓掟到你冇自尊为止。讲完，跳。 我觉得唔系呢方面，如果系可以倾到呢方面咧，就唔会上到去法庭嘅。有件你可以话，可能佢唔肯抌够大嘅我嘅钱啦。 系啊，佢第一句你抌够钱唔够大啫。 但系即使系佢系真系死硬要攞翻都好啦，其实一样都系唔会俾得翻佢哋嘅。原因就好简单嘅啫，大家记唔记得咩叫迪士尼条款啊？亦都系我抵制迪士尼十几年嘅原因。佢将作品进入公有利用嘅年限，由原本20年推到50年，由50年推到70年，而肯定将会继续延期，因为佢要揸翻米奇老鼠嘅版权，所以佢会不断无限延伸，直到佢。言无可言为止，全世界嘅版权要搞咁耐，就系因为咁，即系佢创作早就应该进入公众领域嘅，佢唔肯进入创作，即系等于你而家玩三个魔术玩得咁开心，系因为阿罗冠聪已经死咗几百年， 佢嘅作品已经入咗公众领域，你先可以搞咁多嘢。二，你有冇见过有人够胆攞迪士尼、攞米奇老鼠啲嘢嚟做创作？冇，因为佢仲系一个迪士尼条款，将个版权无限期咁延伸，即系话唔系话唔俾你用，但系作者已经死咗70年啦，就嚟70年啦，再几年就70年啦。即系你想留几耐？而且佢肯定就会继续延伸落去。呢、这个亦都点解我咁唔中意迪士尼原因。咁啊，不过呢个就个人问题啦，因为如果漫威俾佢收购咗，所以应该系冇人 fucking care 的。二，无论系迪士尼又好，漫威又好，以佢嘅影响力，就算系直接扭曲条法律条款，甚至为佢而更改法律条款，都系好正常嘅事嚟嘅。咁所以我觉得呢单嘢，所以点解佢啊神童梗一定系去台湾先，啲可能性好重嘅更加高，就系、是、咁样嘅原因。 我又从来唔担心迪士尼，即系有啲人我讲到好似话，哇迪士尼大镬啦，我担心嚟做咩啫？都系有钱有权到呢啲被捕嘅时候，有咩做唔到嘅啫？傻啦，真系咪咁天真啦、啊？ 即系而且啱啱我讲过啦，佢最差嘅状况应该都只不过系绕过佢嘅版权啫。 嗯， 嗰扎咩钢铁人啦、啊，嗰啲名咧，应该就揸喺漫威上面嘅。但系个创作部分就系会归翻原本啫嘛，咁咪避开你嗰部分嘢咯。 嗯， 即系有太多方法可以避开啦，所以就算佢真系唔知点解天跌咗落嚟打输咗个官司都好啦，都唔会太影响你睇漫威嘅作品嘅、 嗯， 应该系咁样。除非你真系好中意个某指定作者，咁咪另一回事咁样咯。 嗯，好啦，另一单料。 好啦，咁啊，讲单轻松少少， 唔系好明嘅，其实我唔系好明单要发生咩事啊。我睇你俾资料，我唔系好明嘅。 你知唔知有件毒撚毒到去红到中港台嗰支嘅嗰件毒撚先？有种文字叫做肥宅体啦吓，每一句系每一句后面都加嘟嘟嘟，即系笑嘅意思啊！即系一句半句咧，就真系代表笑咁解，我都会用嘅。即系当然你可以话我都系肥宅咁啊，跟然后咧就系一啲都可以叫过气噶啦，就系嗰啲括弧状态、括弧体啊，即系好似女子高生入面都已经提过啦，呢啲系老呢啲老撚土嘅上一世代嘅嘢。一个半个可以当系助语词，而且好少人仲用好多㗎嘛。佢系用非常之多，二少少系点缀，用得多就烦。而且佢贴咗出文呢就系缠住一条女，知唔知啊？嗰啲自意识过高，我唔知可唔可以点叫。总之懒系觉得自己好风趣幽默啊，好人见人爱，车见车载啊，好聪明绝顶啊嗰类嘢啦、啊、即系冇镜都我 督尿， 我督尿去照一照自己个样嗰种啊，唔屌你以为自己好卵型嗰啲人。结果就系、是，即系首先就条友仔系渣嚟噶，系打机式嘅。咁啊，点解同 ACG 相关就唔系呢一点？即系呢点实在连结太细。个原因系乜嘢啦？佢自称话自己同冰嗰个主角都几似下嘅，因为个冰嗰个主角其实都系嗰啲高冷系，我唔知点样形容啦吓。咁啊，结果就是、冰果就风评被害了。我用风评被害呢四粒字咧，系完全冇用错嘅。因为风评被害其实有两种意思嘅，一种就系纯粹就系喺浪尖位，所以突然间俾人再提翻出嚟呢一点。第二点就系被害，即系前面系风评啦，后面就系被害。被害嘅意思就系呢，因为咁样而受到骚扰啊，或者唔好嘅影响啦。所以点解话冰果风评被害咧？因为老实讲，冰果已经完咗咁耐，动画讲紧，即系动画完咗咁耐，里面已经系冇乜人睇噶啦。突然间俾人推翻去风口度。就系、是、因为呢单嘅事，呢啲咁嘅嘢，就系、是、因为个男主角话自己似冰哥嘅男主角，咁啊，然后咧呢、这个木棉花就呢、这个小片就系好跟到时事啊，即刻上去重播呢个冰哥，紧急马拉松重播冰哥，然后成班人走去喺一个有留言噶嘛，喺个聊天室度就开始喺度玩紧啦，即系点讲啊？其实咧。同一般纯粹被害呢，佢又唔算係真係纯粹被害，因为毕竟一套咁多年前嘅动画呢，其实有啲新世代呢已经系冇睇过啦。因为对某啲惊动 fans 嚟讲，虽然唔系我啊，冰果系惊动嘅作品最优秀没有之一。有部分人系咁样讲啊，我哋方物都有嘅。咁一套咁优秀嘅嘢，无论你个契机系点啦，你重新攞返出嚟睇呢都系好事。先讲嗱，虽然我唔系咁样认为佢系最优秀没有之一，但佢肯定系最优秀之一。冰果绝对一套京动出过一套最优秀嘅作品之一， 应咁讲啦。喺京都动画嘅作品嚟讲，冰果就算唔系第一套，应该都前三名嘅。我排嘅话， 系啊。所以如果你系冇睇过嘅，你可以借机咁啊。我唔知佢木棉花个马拉松重播收咗未，不过你要睇，一定有好多方法噶啦。咁啊睇一睇，咁啊顺便话挥为佢风评被害。咁但系咧，如果你话呢条咁嘅粉皮系个主角嘅话咧，我就真系讲呢个真系被害嚟嘅呢个，即系、 這 个。冰果被黑得最严重的一次啊！真系， 系啦， 好啦，跟又讲下啲 咁啊，讲完东北方嘅邻国，我哋讲翻啲正北方邻国相关的事啦。咁啊，之前我哋讲过啦，呢、這个洞山可可中之人就俾人鬼引咗之后，大家都知道一关可乐 life 事咧就会无限燃烧嘅，佢种延展性系好强嘅，系会烧到四围都系，因为有啲炎上咧系好针对某个当事人嘅，但系咧同可乐 life 相关，有同啊洞山可可相关嘅咧。就会无限地烧得远噶啦，呢、这个应该系个群体嘅问题，佢哋中意四围乱咁烧嘅。咁啊，之前佢就隐藏咗佢个演出名单，咁啊谂住咁样可以收货。我哋之前讲咗好多次噶啦， 七七搏唔多角咁样咧扮 系啦，咁啊，所以就结果佢都系要延期，佢话延期，我唔知佢系真延期定假延期，因为佢可以延到取消，亦都可能系真系延期，为咗去拎走啊同心可中之人咁样嘅。 嗯 唔知道，总之就系继续继续更新。嗯，我谂呢啲咁嘅戆鸠鸠嘢，嗱放心。虽然成日有好多好多辱华嘢，但系今次北方邻国相关，大部分都唔系呢啲嘢，呢啲系唯一。 不依单嘢，我最初以为你讲可拉货，我用阿土田劈哥拿中之人遗传啦，遗传同有名 YouTuber 加藤纯一结婚依单嘢添，依单太八卦。 你要呢啲呢个，因为喺八卦杂志入边属于煲水新闻，即系我系睇都唔想睇嘅。 咪因为冇法证明嘅啲嘢，如果有关事，我又唔睇 Hololive， 更加唔睇Tony Piccola。 咁啊，跟住落嚟都系北方邻国，大家知道我哋中意将北方邻国放最后啦。首先就俾啲官方消息啦。大家知道而家其实近呢个月啊，哇真系老老实实，如果你系嗰啲食唔厌中国花生嘅话咧，你食唔厌，我都报道有啲利啊。即系 我脚烟安就系、是、我今喺个新闻之前，我就想讲就系、是，喂可唔可以唔好再报个辱华啊咩咩自缩嗰啲咁嘅嘢啊，大佬好闷啊！呢三个月嚟听嚟听去就系、是，好似换过个名，换过只游戏，又系嗰啲嘢。 监管呢样，监管嗰样，咁啊，不过我哋入边最花生嘅一样咧，就唔系佢监管，不过你作为铺排有好多咩啊，我哋都要讲翻佢监管乜嘢嘅。咁佢哋咧就系、是、中国又系呢个工委联合啲部门啦，咁啊213家中国嘅游戏厂商就联合发表呢个防沉迷公告，又抵制咩境外机制之如此类，即系其实都系啲老卵土，你见到啲嘢好卵熟口面嘅，即系中宣部嗰嚿嘢，佢只不过我哋要贯彻落实乜乜乜嗰个。个中宣部嗰嚿咁嘅死人嘢，关于展开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 好安全。 唔系呢个咩？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方，确切防止未成年沉迷游戏，即系呢嚿嘢，我哋讲咗成个月噶啦，即系相关嘅嘢一样嘅咋，佢都系咁嘅出咁嘅嘢。咁但系入边咧，唔再局限于青少年，所以发生嘅喺呢度。记唔记得我哋啱啱讲咧，佢哋限青少年打机嗰阵时咧？已经讲紧啦，大陆系分咗做两种人噶嘛，一种系叫好，一种就系叫屈噶嘛。嗱，虽然叫屈嘅唔一定系青少年啦，因为叫屈嘅入边咧有一部分咧就系佢系成咗年噶啦，即系理论上同佢冇关系啊，嗰一次都唔关佢哋事啊，佢哋会为佢哋叫屈嘅，咁佢哋相对比较有远见同埋冇咁金鱼脑，因为佢哋知道中国打呢啲嘢咧一定唔会打完就算嘅。你呢头笑完啲未成年人，好啦，而家另一批就系嗰啲笑鸠佢哋噶啦嘛，啊，还好我成年了，哼，即系大家都估到咯。咁跟住落嚟就系、是、你成年啦，成年都照限制。之前我唔记得边档都有搞过噶啦，但系佢个规限就松少少嘅。咁啊，而家呢个新规限咧就系、是、呢、这个系官方文件要求噶，即系我唔知系嗰啲纯文件啦，定法律文件啦。大家知啦，中国系唔需要落到法律文件噶嘛。咁佢就系一开始嘅四个钟头就停十五分钟，然后三个钟头再停十五分钟，再之后就每个钟头停十五分钟。我哋之前报过噶，不过嗰个咧就比较宽松少少嘅。咁但系呢个就比较严格啲咯。咁啊，而且系唔系某一两间公司嘅自律嚟嘅，系全天候嘅。之前笑撚間細路嘅中國成年人，我諗而家就應該笑唔出噶啦。咁而且根據之前嘅習慣咧，呢、這個所謂限油令肯定會越縮越緊。咁會唔會步翻呢個青少年啲後塵咧？嗯，有機會嘅。咁而我要再提一提咧，就係我哋香港人當然係唔關事噶啦。咁但係即係有時你見到啦，啱啱講緊啦， 應該咁講，應該話係關唔關事都唔到我哋 say。 啊！我只系觉得你食花生的时候咧，就记住啦。之前啲成年人都以为自己可以食花生嘅，即系咁啊，结果就变成管到落嚟呢度啦。 咁啊， 边个叫玩入中国游戏啫？ 可以咁讲啊，暂时佢仲系未管得到去外国啦，但系佢可以阻止你去搞嘅。咁会唔会延伸嚟香港呢？我谂短时间内系唔会嘅，但系咧个目标最终目标系咁噶啦。你只能期待咧，当中港龙融合的时候，可见将来嘅事嚟噶啦。而你仲喺香港的话，佢又突然间就又收翻埋，因为你知呢啲打呢啲嘢系一次出一次入噶嘛，咁样。咁啊，跟住落嚟游戏讲完啦，咁我哋讲翻啲动画噶啦。一开始我见咧就系超人迪迦下架，我谂紧，哇咁耐啲嘢你仲未嬲完啊？咁捻小气嘅？跟住唔系，原来所有超人都下架。咁所以咁啊，你唔系即系小气到？ 哇！你唔识喂，唔系你连续发电仔连咗咁紧要啊嘛？ 啊，跟住喂，好似唔系。佢系连啲动画嗰啲嘢都下咗好 Q 多架喎、 啊，暴力咩就暴力啊嘛，佢话。 我谂起咧，之前我哋有报过有单咧，唔知边条友仔话咧，超人打架好暴力噶嘛，即系如果佢真系下咗架，结果嗰时我哋当笑话笑嘅啫嘛。 咪不过讲咗啦，比起呢个嚟讲咧，更好笑就系而家《鬼灭》又重播啦，喺黄金时段一本，跟住有啲家长话好暴力，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你而家先讲，你唔好迟啲。 哎呀，屎沟蛋啊！ 喺一啲，因为讲就系超人暴力。我虽然系有打交，但系基本上嗰打交仲假过摔角比赛嗰啲表演，我觉得 OK 啦，算啦呢啲嘢，因为我觉得唔系重点，就系、是、鬼灭之刃暴力本来就暴血腥暴力噶，本来就好黄好暴力噶啦。你哋家长俾晒细路仔睇，然后你而家先发现都好黄好暴力啊？咁而家戏院拆咗四百万次，系拆咩噶？ 咩咁、那个鬼面又真系算啦，即系我哋咁啊，讲翻超人呢边啦。咁佢又系所有超人，记住系所有，唔系净系迪迦。因为我哋记得超人迪迦之前我哋新闻铺过几次啦，话撑香港，所以就俾人封杀啊嘛。今次唔关呢件事，只不过系个焦点都喺超人迪迦上面啫。即系因为系所有超人都系那嘢嘅，而且除咗超人之外咧，又有一扎动画就下咗架。而且是跨平台多平台下打架嘅，有人话会唔会是版权到期，我认为唔系嘅，因为第一咁多套作品咁多个平台同一时间下架，只可能是国家规限。因为如果你是授权啊嗰类嘢啦，可能同一套作品会喺多个平台同时下架嘅，因为可能佢就係签咗一年或者短期约。咁但係咁多套作品同一时间都系下架，而且有啲作品系够撚到爆㗎喎。Resell第一季喎、哦，第一季喎、哦，唔系第二三季喎、哦，都落埋架啦。即系呢啲只可能系相关嘅，而且入边共通点就系都有啲比较唔和谐嘅内容喺度啦吓，只能咁讲啦。咁嘅情况我真系只能讲，佢哋系管完游戏咪走嚟管理动画咯。咁而且呢啲系外国势力嘅嘢嚟噶嘛，咁啊更加就系照下架咯。之后我估唔到嘅事，不过系之前唔知边度废咗一嘢，我如果搵得翻出嚟，我搵翻条拎出嚟啦。唔知边度废咗一嘢，话超人如何那样，话超人好暴力，咁样就结果变咗下架。嗱，两者系咪相关我都唔知啊，可能唔相关嘅，纯粹咁巧合噶咋。咁啊，一开始以为净系 B 站嘅，咁啊结果就唔止 B 站，即咩爱奇艺啊嗰啲嘢全部下晒架噶啦。咁啊，只不过只能讲你睇动画。无啦啦，点会走去大陆睇？我讲咗好多次噶啦，虽然好多人都仲系唔听嘅，系要去走去 B 站睇动画。我谂紧，我真系宁愿睇老花，我都唔睇 B 站。因为讲个例子就非常之简单噶啦 ，FGO 加连话，我真系理解唔到点解佢可以剪剩咁多，都仲肯播，即系唔系话佢理解唔到佢点解播，唔系点解唔理解佢剪啊？ 唔系，即系呢个系好多好多好多年前 F 有一集啊 ，Misato 同埋加持上床嗰集，呢个咁不如唔好播啦。佢系坚持播嗰时亚视都我喺角度喺某个意上面我欣赏佢坚持咯。佢即使剪到唔知钱乜，叫喎好嘢。 佢系剪到咧得翻十几分钟嗱，先讲，因为嗰个系特翻嚟啊，嗰个唔系 TV 翻啊，唔系得廿几分钟噶。我唔记得几长啦。FGO 嘉年华嗰度，总之系剪得非常整翻非常之少，佢系唔捻见咗非常之多嘢，包括之前我哋讲过啦吓，呢、个真名唔见咗嗰扎嘢，阿骑兵几多话唔记得咗啦，自称系狂战士嘅骑兵，我冇记错系啊，咁啊唔见咗啦，入边都有相关，因为呢个情节入边喺 FGO 嘉年华咁样有出现噶嘛，仲有啲之前 FGO 大家都记得之前 FGO 动画喺度扫屁股，特登地扫未到嘅嘢，咁啊呢度入边依然都系有出现依然噶嘛，咁佢又系俾人剪咗啦，最终咧佢就系剪咗好捻多，即系莫名其妙剪，咁样你剪咗咁捻多，点解你唔干脆 cut 紧咗佢，唔好咪 keep 播算啦？哇！如果你系受害者，你系睇咗 B 站嘅 FGO 嘉年华嘅话， 我建议你都系揾啲渠道去睇翻一个冇剪纸版嘅咯。即系点话？你如果你剪一个两个镜头啦，都上仲影响唔到你个对作品嘅理解，或者系对作品嘅欣赏。你咁样剪咗十分钟走咧，一个突发嚟噶，三十分钟剪咗十分钟，剩翻廿分钟，喂，你真系不如冇捻播算咯，即系。咁算啦吓，呢、这个就我只系举个例子啫吓，即系你真系睇睇动画，真系咪几好睇 B 站及其他中国嘅嘢啦。咁啊， 好啊， 咁啊，最后仲有一单就其实都好戇鳩啊，不过顺便提开又顺便提埋啦吓。咁就英雄联盟你知已经系中国的嘢啦吓，大家都明啦。不过我而家讲嘅都系中国服嘅嘢啊。咁啊，佢就讲啲所谓敏感句子就俾人 ban 啊 can 呢啲嘢咧，绝对唔系新闻嚟嘅，比较戇鳩嘅系乜嘢啦？佢要擴大啊嘛，而家即係乜都要管多啲啊嘛，咁但係啱啱嗰啲嘢係恆常噶啦嘛，你佢個幾千行嘅封禁詞嗰、那個 list 長撚到，放心我唔會讀，長撚到爆噶嘛，都算呢啲係日常嘢嚟，你一講你就會打唔到出嚟，重則就會直情俾人封帳號，都算啦。佢而家開始就會呢啲所謂嘅地域歧視都會 ban 咗佢，都算啦。呢、這個都係仲係中國正常運作，最硬啷關乜嘢啦？譬如我讲嗰禁词，佢入边好多嘢啊，叫广东人吃福建人呢、这个 get 都喺流传咗好多年噶啦，已经系边个讲埋啦，反正都好有趣啊。我哋大家会成日听广东人乜 Q 都食噶嘛，背脊条天就食噶啦嘛，灼一灼纸之外乜都食噶嘛，即系句嘢系咁样讲啦吓。咁啊，福建人有笑鸠广东人利是少，呢个事实嚟嘅，我收过两毫子嘅利是。嗱，先讲唔系通街派嘅利是啊，系亲戚嘅利是啊，两毫子啊，屌乸性 哇！30年前定50年？50年前可能几多嘅？ 喺度串鸠啲广东人孤寒啦，其实嘅意思就系、是，咁对方就回应翻佢，我哋广东人系乜都食嘅，跟住望住佢，望住对方个福建人，咁啊，跟住开始慢慢流传咗嗰个，你打广东人吃，跟住下边就会有广东人吃福建人，第一个 research 系第一个 research，即系通常咧就系啲咩香港人食乜嘢啊，即系英国人食乜嘢啊嗰啲嘢，通常系嗰啲当地嘅名产啊或者系习惯食乜嘢噶嘛，但系广东人食福建人就变咗个 get 啦，就系、是。你再讲啦，食 Q 埋嚟，咁啊有个咁样样嘅嘢啦，咁呢句嘢就入咗个封禁词入边。而最搞笑系乜嘢咧？唔单止你系禁言，系你同队甚至同场嘅对手都禁言，即系呢个连坐法都连得几劲下。而如果你打开累多下 game 啊，你打起嚟咧，我细佬就系噶啦，一定爆粗嘅，一定系觉得对方咧就扑街，自己人咧就戇鸠，一定系咁样嘅。咁你唔爽起嚟就开始爆粗去闹人噶啦嘛。你而家有多咗个方法啦，就系、是、你直接打啲封禁词，滥炒，即系一齐自爆，系冇错。我讲呢啲嘢，我系会俾人 ban account 嘅，但系你哋同我哋一齐俾人禁言，即系呢个滥炒大法，即系唔好以为净系滥炒我哋香港人专利啊，即系超级戇鳩。所以攞出嚟睇一睇，其实我主要系想讲广东人食福建人呢个 get 嘅啫。好啦，咁啊， 嗱，最后咧补充一单料，Epic 大战 Apple， 咁咧 Epic 就鬼晒禁就话，喂，法院判咗咯，你俾翻我只 game 上架咯。Apple 话，除非成个上诉 case close file 唔系唔俾只 game 上架，而呢个咁嘅 case 打5年，即系话，如果你只 game 5年后仲喺度嘅话，咪俾你上架咯，咁嘅意思。 其实意思就系同阿杰特上次讲嘅一样啦，你要打完系要打好耐噶嘛，所以最实际嘅意思就系你撤销上诉咪得咯。 你唔上诉， 你唔上诉，咁个官司咪完咗咯，完咗你咪可以上架咯。即系咁啊，先讲啦，佢而家咁样讲啫，到佢取消上诉嗰时，最终 Apple 依然系保有最终决定权噶，佢亦可以弹弓手噶。不过就佢开得口，即系佢又唔系话你撤销上诉我就咩？你要搞清楚，佢话因为仲喺官司个期间，所以我哋唔上，并不表示个官司完结咗你就可以上，两者系并不相等噶。即系而家落雨，所以我唔去跑步，冇话好太阳我就会去跑步。 系咯，就唔简单啫嘛。 嘅意思一样啦，你啲跑步嗰啲就最清楚噶啦。 同埋就系只摆咗两三年，只 game 收皮啦。 哦，咁啊，呢样我又唔担心，因为《耀祖英雄》其实玩咗好多年噶啦，其实佢系好长命嘅游戏嚟嘅呢。 我唔系。 咁啊，所以佢而家就系咁样多咗嘅，咁啊，其实只不过系印证咗我哋之前嘅推测，我哋之前推测嘅啫嘛，而家就系落实咗咯。意思就系咁样噶啦。咁佢会唔会讲大话，会唔会反口咧？我觉得 Apple 唔会嘅，但系佢依然系有咁嘅机会嘅，咁样咯。 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希望下个礼拜就唔使讲埋啲好闷嘅辱华嘢啦，大佬好闷啊，听到我就变咗辱华频道啊，顶你个肺！ 啊，系噶， 拜拜。